講咩話？ 我話酒品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咧，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咧就叫做 Methuselah， 一隻叫 Non-Methuselah。Methuselah 咧就係、是、要將佢 pasteurize，、哦、即係咧要加熱到發酵， 香同埋你有 juicy 又 creamy 嘅感覺，你配個紅酒咧，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咯，盡男完美啦。 咁啊，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係啊，係嘅，就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咧，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你點解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 翻 嚟嗰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比較多。 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白紅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十点半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漫天风雨，不起云涌。黑鬼德，色母尊，万不惊心。 喂，又嚟到呢集嘅万不惊心啊！依旧有我色母尊啊！ 呢个有我黑鬼德。 点解你喺度嘅？ 哦，因为我请咗假，我去咗分娩啊。 唔系，上一次话你饮醉酒噶噃。 系咩？ 哦，见到冠清道喺度，一齐影相影埋佢。 哦，好啊，好啊。其实咧，我系因为咧。天气唔好啊，搭唔到车落嚟， 又得 呢个解释得唔得？ 得 ，OK OK。 仲有个 阿迪喺度，阿迪 推咪人， 推咪人， 推咪的人。好啦，咁我哋三个靓仔喺度啦， 三个靓仔啦。 咁啊有个嘉宾噶啦，梗系 哇超靓仔。 我觉得佢同你好有几分相似。 哇，有几相似先？ 因为我坐喺你对面，我硬系觉得你有几分相似。 即系 twins 嗰只啊？ 系啊，今日我哋呢个咧系劲啊呢个。 嗱呢个嘉宾犀利，既是魔鬼 又是天使 又是主笔 哦咁样 他是谁他就是名震江湖的三剑客之一是谁啊 哦梗係張萬友啦。 殺性最強啦係咪 殺性回歸。張萬友先生。 係大家聽下張萬友把聲先。其實張萬友而家呢好多時有出聲㗎好似。 係咪我有出聲咩你邊度見 你做嗰啲即係 為國為民嘅事， 係啦係啦，好啦。 其實講起張萬友啦，其實最緊要都係大家睇開漫畫嘅都會知啦。佢係最即係繼和羅先生嗰代最好最好嘅第二代主筆啦，應該係。 佢應該屬於係第一代半啊，你應該係。 但啦，我都唔知邊一代開始計起啦。 因為如果我哋當阿黃生係第一代，咁跟住 有丁小香嗰代咧， 我哋用嗰個行先。 我哋唔計㗎啦，我哋撳咗掣㗎啦已經。 我忘記咗佢。 係啦，咁咧因為咧佢係最早時代我哋睇漫畫嘅時候嘅三劍客啊。 嗯。 咁見證咗呢個漫畫風光嘅年代啦，同埋都係喺個筆底下咧畫過好多唔同嘅經典人物。 係。 趣怪漫画又好，龙虎门又好，野狼传又好， 最野狼传 不断唔同嘅，譬如呢个战马等等啦，都深入民心。咁、今日我哋好荣幸请到佢嚟做我哋嘅嘉宾啦。咁先问一问先， 系 点解你叫张万友？ 点解张万友你要入行嘅咧？嗱，我第一次见你嘅时候，我好记得就系睇啲专栏后边咧，哇，200分有冇搞错？嗰个时代开始， 第一你解释下点解有200分？ 系咯，点解有200分？ 呢个系一个。据闻系呢八年嚟嘅呢个一大奇案嚟嘅。 喂，唔系我俾嗰啲二百分， 系应该 俾分嗰、那个，唔系问攞分嗰、那个。 请问你嗰阵时系咪已经系行内人嚟噶？ 应该入咗行。 嗱，我讲一件事先， 搬哥咋？ 吓，一讲件事先，因为咧，我哋睇啲读者专栏投稿咧，咁通常咧，佢哋投稿之后咧，嗰、那个阿黄罗先生就会俾分嘅。 系。 即係 當時有讀者天地啊， 讀者天地嗰啲咧投稿，咁有啲九十幾分啊、八十幾分啊，九十幾分都多噶啦。 我周不時九十幾分， 一百分都滿分。嗱、呢個傻噶，唔好理佢。咁但係咧，唯一一次我見過咧就係張萬友個作品係二百分。 佢好似攞過好多次一百分先嘅。 系咩？我都唔 系 好记得。 系啊，你好攞过好多次一百分嘅、啊。我记得一脚咧就系咧间线落嚟，你系阿黄小虎一脚横打嘅，嗰、 啊、 个已经一百分噶啦。 嗰一百噶啦。 系啊， 忘记晒啦，真系。 但 系 有冇人知道二百分之谜咩先？ 系咪写错嘅咧？ 当时系咪印错啊？直字啊？ 唔关我事噶吓，呢人哋俾我噶嘛，但系咧肯定系我真系好努力噶。 好努力，我好靓嗰幅画。 喂，真系要用心机，笔一笔画出嚟嘅。嗰、那个年代。大家記住，冇電腦嘅 嗰幅畫係靚過黃玉郎嘅， 係咪啊？ 真係當年係靚過黃生嘅。 咁死得啦，功高蓋主係嘛？ 咁又唔可以咁講 嘅，唔可以咁講嘅。 嗰陣時你嘅身份淨係可能係一個 半讀者 半讀者啦。咁未算，你唔知道你原來可以蓋得咁犀利噶嘛？ 我諗當時。因为自己有嗰、那个画积个底啦，咁变咗画嘅电单车容易啲可以咁讲，咁最容易令到我画得到咧，就好简单啫，买副模型咯，砌起佢，然之后就对住画咯。 呢个系你周长期以嚟都系用呢、这个方法嚟去增强你嗰个视觉啊、透视啊、所有嘅嗰个比例啊啲嘢，都好似用呢个方法嘅、哦。因为嗰阵时冇电脑噶嘛， 冇电脑噶嘛，乜嘢都冇，连嗰个窿板都未有噶。 系啊，窿板都未有噶嘛， 靠嗰、那个云板慢慢搏出嚟嘅嗰啲。 哦，用云板添噶嗰阵时。 系啊，嗰阵时有云板。 请问云板系咩啊，师傅？ 云板咧就系咧，你用完之后会晕嘅板。 一套三件，啊、 即系啲辅助性嘅工具。 辅助性吓，系得咁多嘅啫。 但系呢个工具本身咧，应该唔会为做漫画而设 嘅 嘛？ 唔系，做咩？系画图嘅。 画图嘅。 画图画积嘅。 咁。根本就是如果你冇咁嘅心机，比齐架撑你都冇用。 系， 原来发觉咧系好难画嘅，个台圆，仲要有层 有层次嘅立体， 有透视。咁你咪要揾啲书咯，睇下有冇啲书讲关于呢方面嘅。我就揾关于点样画呢个台圆咧，揾咗好耐，但都揾唔到。 我呢一个问题，我连埋第一条问题可以答啊，同阿麦友讲声就系、是，佢未加入漫画行业之前，佢嘅职业系咩？因为我记得阿万友未入行之前咧，喺人夫车行度做嘢嘅， 车嘅， 咦？佢整车嘅， 系。 于是乎咧，你好令顺理成章觉得佢做画车会画得特别靓嘅， 唔系啊，冇可能画车画得靓嘅，根本都唔识。 即系嗰个概念会，即系我就卖豆腐噶嘛，我画豆腐都靓啲噶嘛。 就咁。容易見到啲 名件啊、pass 嗰啲乜嘢啦。 有一期咧，我記得好似係羅曬教嗰個階段，咁嗰陣時我已經幫手做噶啦。 係， 咁佢和龍畫架叫 Benz 喎，大佬。 係 啊，咁啊 Benz 點個樣？你冇圖，嗰年代係冇 圖噶，邊有可能揾到咁多相啊？冇可能揾到咁多資料啊！ 冇資料嘅，咁我咪唯有當時我係part time 做咯。 係， 咁我咪喺公司即係人夫啦。 係， 咁啊趁人哋食完飯啦。咁我坐喺度熄晒灯咁啊，少少灯光喺窗外射入， 即系 唔系灯光，日头光啦， 灼逼透向透光我只咪透向， 只咪对住架 Benz 系咁扫描咯，扫咗翻去，然之后好啦，画落佢嗰个景嗰度咯。嗰阵时我系part time 去做噶嘛，即系孭两份工，日头系做整车嘅，咁我系做车嘅电工，电房嘅我哋叫做 电房 吓，因为电池啊灯啊嗰啲。starter 啊，嗰啲全部归我哋去管嘅， 系 啊，咁就好啦，画完去翻到去见到呢张咁嘅图，咪可以一嘢咁照住咯。 喂，你据闻你入行，如果你咁样计法，你应该16岁就已经入咗人夫噶。 系啊，16岁入人夫，但系嗰时系part time 做黄狼噶嘛。 系啊，你应该主力系做人夫。 系啦、 啊、，part time 做阿黄生嘅嘢、啊。 但我想问咧，你系中意？整车多啲，即系画画多啲。 有冇话中意嗰个阶段啊？吓， 我记得阿万有曾经讲过，佢话理工噶，你读你系咪属于？ 唔系，嗰啲叫职业先修学校。 先修学校系。 咁、再讲翻，我唔系咁冇特别话中意做边一样嘢嘅， 系 纯粹搵钱嘅啫。咁画画当然系中意啦，但系谂住做职业冇谂过呢样嘢系。 即系又系未谂过话将漫画做一个终身职业嘅。 我就 系 想读咗天地可以立 威下， 唔系 立佢5蚊， 系立佢几蚊嘅啫。 好似3蚊定5蚊啊？ 好似5蚊啊。 5蚊啊。 嗱咁讲嗱，肯定一样嘢就系话，当时任何人入行漫画就系黄龙啦吓，就一定系小人工噶嘛。如果你有份正职嘅话，一定冇得俾噶。 冇得俾。 搵钱嘅时候，一定系拣车行噶咯。咁唔会转正职噶。 咁可能和龙见到我嗰个潜质高啦。咁我就记得当时系咁嘅。佢俾我人工咧，就 其他學師我唔知啊，嗰次就得 你三個啫。 嚇，咁你從何比較高定低咧？唔知 嘅，即 係總之佢俾呢份人工，哦 ，OK 喎，我 好似係$85啊嘛。 $250開始。 我要你已經$200噶。 係啊，嗰次我記得好清楚。啊、 我都话贤哥出手低嘅咧， 点解佢做$250咧？好容易记，我人夫就$250， 系咩？正职都系$250。 $250，咁佢都 part time $250，咁我咪可以拎更多钱翻屋企咯。 唔系咁合理，咁合理。 啱啱。 如果我有一称啊嘛，吓、啊，如果仲系 part time 都同个正职系一样人工嘅话，咁我做咗咩？ 可能都合理咯。咁但系真系要全职做嘅时候咧，就真系要讲数啦。 好似嗰阵时系。据闻佢记得就系话阿黄生系同阿你 系肥佬张吓， 你老爸老豆倾个偈 得唔得咧？因为就咁嘅，我做整车咧系我老豆踢我去嘅。 系 咁，如果话我唔做整车，我做画画咧，咁真系要问过佢老人家意思噶嘛？佢话 OK， 我先可以咁样做。 哦，你话时话阿细伯咧，阿细伯系有漫画角色噶。 我记得、 有造型噶， 佢画漫画里面成日见到佢噶、 有造型嘅细伯， 我识画四格嘅， 系有造型嘅细伯。但系咧，咁早几日 part time 你先决定到你最谂，我都系转正职啦，梗系讲掂条数咯。当然系， 当然你做过，你先知嗰、那个part time 系乜嘢嚟噶嘛。 系 啊，你接唔接受到咧？咁样，咁我觉得都 OK 啊，吓、又唔系太辛苦，好过整车啊，捐车底，捐车底真 系 好辛苦嘅，成只手黑晒会， 我细细个都做过铲船底啦， 铲船底一定好辛苦啦吓， 又系咁咯， 啊， 呢个动作不断喺做咯。 记得就系收工嗰时咧，你手指甲佢捆 晒咁边啦， 捆晒边嘅， 捆边都唔紧要啊，净系咧搵啲碱粉去洗手嘅时候咧，啲油渍咧，成只手痛嘅，一定系割损嘅，擦损嘅，你每日都损嘅，我倾嘅， 你细细 好啲，铁砂掌咁。 我哋嗰阵时铲船底咧就系搵多啲天拿水定系咩嘅咧，总之系有桶嘢咧，俾双手入去，跟掹翻出嚟咧就冲水噶啦。 咁我哋嗰陣時咧，用到最勁咧，好難洗甩，就揾電油洗嘅，電油好乸嘅，打到手一上嚟咧乾曬。 咦呀！ 咁有得揀，有得揀啊！咁我梗係揀份舒適啲，揾到錢噶啦 嚇， 簡單。我向錢看嘅啫嘛。 咁到你真係入行啦，嗱，而家真係入行啦。咁同你做 part time 佢有咩唔同咧？時間梗係長咗啦。 時間長咗嚇，真係老實講，無定時嘅，佢話。 系 几夜咪几夜，几时先可以走？真系冇得讲， 唔到你话事咯， 唔到我话事。咁啊，冇嘢做嘅时候坐喺度等嘅啫嘛。 系， 咁你主要做啲乜嘢啊？ 乜鬼？ 又系执稿啊？因为我每一次问呢个问题咧，大家都话俾我听做执稿嘅。 阿万有又何，肯定唔系做执稿嗰个。 系咯， 一开始就应该系做实景啊。 实景啊吓。 做氣氛實景嗰啲好多 乜鬼都做。 乜鬼都做。我谂你应该系未冇做头发同埋呢个三花啫。 系。头发三花唔归我嘅，归阿杰嘅。 其他嘢，我觉得你吓，我觉得你都应该立晒噶啦，基本上。 立晒，咁所有嘢都系由我开始点样去做嘅。可以话系一个创作性创造呢、這个造景嘅流程同埋方式，系我 阿万友绝对系一个咧先驱嚟嘅，因为好多我哋开始入行接触到嘅技术咧，其实都系万友发明嘅，撇线啦，风位撇线啦，嗰啲氣氛啦， 啊又好奇怪嘅，其實我係 激誇啦， 我唔睇其他公仔書喎，真係冇喎，我只 睇龍虎門 嗰啲嘅啫， 得兩本， 睇龍虎門，即係之前小魔神啊嗰啲都有睇啊，即係我意思話我冇睇日本嗰啲，或者係其他一個國家根本冇錢買嚟睇啊嘛，咁、哦、純粹係靠自己嗰個感覺去做呢樣嘢出嚟嘅啫，冇話參考抄呢、這個改嗰個冇啊， 冇啊， 好自然哦、啊，你要咁樣去表達呢樣嘢就自己攞支筆。或者諗個方法去表達咯， 咁、經過咗呢個表達嘅，譬如好似黑鬼頭先講啦，做咗好多唔同嘅對實景嘅滿足之後咧，係咪都好似一般嘅年青人咁咧，以做到主筆係自己一個抱負咧？ 應該咁講，我就知道主筆係揾錢嘅，咁、一定揾得錢多過做景嘅，同埋做景咧，嚟嚟去都係嗰啲功夫，其實我覺得冇乜功夫啦，好快脆，我覺得嚇係咁多噶啦，冇得變化噶啦。咁我覺得可唔可以轉下咧？如果揾更多嘅錢嚇、就咁咯。 你好似又想，我見你啲問題咧，就好似三件物都由來喎。呢、這個應該你要解釋下啦。啊，由阿萬友親自。 其實咧，想問翻咧，三件物三件我哋叫咗好多年啦。當時咧係因為出過漫畫，令到有三劍俠啦，定係你本身你自己一個笑話，講三星底咁講咗個綽號出嚟咧？ 臭香港 应该系在香港嗰时， 应该在香港先嘅。 佢要出一个形象出嚟，三条友咁你啊叫乜鬼好咧？咁俾个绰号佢咯吓。 又唔可以叫三角。 和狼安应该系，肯定唔系我创作呢啲嘢嘅。 三角好听啊 ，OK 啊。 你嗰阵时应该系有啲，已经我意思有套电影系已经讲叫三剑客，唔知乜 Q 嘅。 冇多好多啲电影。 小说嚟噶，三剑系。 大文豪嚟噶。 某一套嗰阵又好似啊。 唔系，应该我唔。 某一套 free。 唔敢一个咪前班门弄斧，系大文豪作品嚟嘅。 系， 咁咧，但系咧，当中咧，其实写翠怪漫画算唔算系第一次完成到你做幕前嘅心愿咧？ 唔算咯。写翠怪漫画只不过系想搵啲外快啫嘛，纯粹系向钱看。 我即系人工以外又另计。 系啦，梗系另计啦，有稿费噶嘛。 系。 咁有稿费嘅，我最乐意去做。是就是咁简单嘅啫，唔系话啊，我想画四格冇啲咁嘅事啊，我就系知道，咦，画呢啲有钱收嘅，画唔画梗系画啦。 咁啊系， 咁啊咪直至到咧，你接到 order 做《野狼传》，先当系你自己心目中第一套嘅作品啊？ 我都蒙查查走去做《野狼传》嘅，唔系话我特别要求嘅啊，黑鬼狼，我谂全行都应该知道呢样嘢啊，唔系话阿万有想去做主笔，唔系嘅，可能即系和狼想考验下我咯， 系系。 即係佢覺得嗱，我都有咁嘅睇法。你做景嘅做落嚟，佢都係呢啲嘢，冇位走。 冇突破㗎啦。況且你一定係培養緊下一輩，有啲人去承受啊承繼承啊萬有啲工作量㗎嘛。冇嚟夾死啊萬有㗎。咁你開始會培訓啲人啦。 我都覺得好好奇嘅，即係點解佢肯俾我去做呢樣嘢咧？ 會唔會升咗其他人做實景啦？即係幫安咗你之後，覺得會唔會係時候俾你去發揮咧？ 我諗呢、這個。可能性最大，因为做实景其实嗰几度板斧功夫下低嗰啲人好快跟到㗎，可以话啊廖瑞贤嗰陣时諗起佢都撥咗去做野狼传，同阿胡家寶两个跟我㗎。 係係。 咁话即时间多得滞，我諗係。 嗯嗯。 因为你下等和狼嘅 景呢 有排等啦，都唔知咁你啲空閒時間做乜嘢呢？咁你咪 於是乎佢就培養多一個主筆，就你啦，就再寫多啲稿出嚟，等成班人有多啲嘢做。 係嗰陣時，起碼有兩星啦。 陳耀星、 白金龍咯、 啊。陳生都係， 佢都係有時掟啲稿過嚟嘅。 有冇啊？咁犀利。 嗰陣時後期唔好記得啦 都有 㗎，早期有嘅。 早期有。 咁後屘有冇真係嗰個階段要抄下資料，有冇冚？相遇過就真係唔知啦。 我諗《夜郎傳》嗰段時間應該你哋已經係由三件派兵之後係擴充到應該係六七個至七八個人 嘅。六七個啦，開始有御林軍，咁變咗 個初型喺度。 係咁阿廖同阿寶、廖瑞賢同胡家寶咪可以抽過嚟幫我手咯。咁可以話人手過剩㗎啦嘛，已經係。 係，因為等阿黃生啲稿， 分啲人開多本書兼夾你。扯咗佢嗰個陽軍嘅個力量去咧， 咁係。 咁我想問咧，喺呢個《野狼傳》當中咧，你嗰個職位啦，我哋應該叫主編啦， 主筆 嚇，主筆定主編、 啊？我從來都係用主筆呢個位啊。 OK， 咁係咪成？咁但係你哋係收咗劇本做嘢，定係連劇本？ 我邊有劇本㗎？ 邊有劇本㗎？嗰個年代 冇劇本嘅， 即係自己度埋 三個字，一腳踢， 全部都係自己諗嘅。 主筆搞掂， 即係我點解？我點諗啊？嗰陣時係係咯，即係因為唔同而家，即係唔同後期少少個。 所以早期嘅漫畫主筆係真係嗰份嘅嗰個空間啊，嗰個靈活同埋嗰個想像力係好強嘅，一定要你要超強嘅理解能力啊，解讀能力，你先至可以即係寫篇嘢嘅。 但預幾多期啊？即係預幾多期？即係你可能 冇講。但好簡單，因為連環圖呢樣嘢，邊有計咁多期啫？和狼自己都冇話當時嘅小流氓幾多期，龍虎門幾多期完噶嘛？ 我覺得年代唔同啊，因為以前咧出漫畫咧，有得做一日要去稿啊。 嗰陣時唔係叫漫畫，叫連環圖， 唔係好似而家咁。 但係個腦裏頭即係嗱，我當係今日畫好曬，咁啊攞去印啦。咁但其實應該都鋪咗兩三本書， 會有少少鋪排。 係 咯，你可以諗到就係金庸啦。金庸咪佢，我諗佢一定冇諗到我會寫幾多年嘅。 冇嘅，大家都 佢一定係諗到呢度寫呢度，諗到嗰度寫。當然佢會有個大概囊喺度啦。 佢哋嘅故事大綱，我覺得一定有嘅。 有，但係寫幾耐，點樣拉長短咧就執生咯。 執生㗎啦，呢啲真係。 咁但係咧，我見《野狼傳》啦，嗰個期間咧，雖然又話唔長，又唔係話短啦。咁當中俾你最大嘅學到啲乜嘢？ 學到啊自己一腳踢嘅，乜鬼都自己做，就話你唔可以靠人，邊個都唔可以靠，落對白旁白構圖，控制嗰個情節，完全你自己搞掂佢，冇人會幫到你嘅呢樣嘢係，咁你咪要好醒定咯啊！ 咁《野狼傳》之後咧，其實你跟住個大執去做咩？ 追拳 啊！又好似呢個模式咁樣交曬俾你自己諗。 最拳咧就和狼就寫咗唔知開頭一期多啲定咁 快咩？ 係啊，好快嘅就跟住已經掟俾我噶啦。 哇，唔係嘛？係、 啊、 最拳係81年。 係啊，唔係太耐嘅啫。 唔係八年添啊，可能80年添嘅。 即係唔知一兩期到嘅啫。 就掟俾你噶啦。 嚇、啊！即係我印象最深就係咁，哇咁快掟俾我嘅，佢開咗個頭。 哦。 咁就野狼主咪佢冇完到喎、 哦，佢冇完到， 俾阿李高做繼續咯， 係， 即係話呢本書應該賺到錢嘅喎， 應該啦， 如果唔係點解仲繼續，應該乘機接咗佢啦， 係啊， 我理解應該係咁咯， 咁但係你最權咧擔當呢個主筆嘅角色咧，係一路搞嘅。 好耐咯， 好耐啦， 因為我印象中我覺得你寫咗好耐嘅， 應該 你 開頭去到85年。 去到阿小圓煲接手咯， 85年到啦。 哦，咁咪好耐， 系咯，都幾耐。 有4年。 曾幾何時咧，我聽講過咧，話100期會接埋噶嘛，但結果又死裡逃生噶嘛。 經佢兇我就話唔知 跌破30,000書，唔知24,000，哇，40,000書都要你接啊？ 唔係啊，呢個笑話講咗好多年㗎，40,000書都要接啊。 係好嚴肅咁講㗎，佢話萬有一啲書咧就好似 唔係咁得， 唔得喎。 30,000+啫喎， 唔記得幾多。佢話總之低過40,000，我就接咗本書佢。唔該你醒醒定定。哦，知道。咁你要醒定咯。 40,000書， 40,000書而家裝香啦。 我記得好清楚。我一細都記得呢個40,000呢個字眼嚇，真係好驚慌嘅。發大佬，原來咁渣，成績咁差，點得對住啫？你係咪真要努力啫？話要接㗎嘛，大佬啊，你驚唔驚？ 唔係嗰陣時未聽過接書呢兩個字㗎嘛。 唔係喺嗰個年代咧，接書係因為用啲人手換更加揾錢嘅書啊嘛。但係40,000喎，大佬。 係啊， 使過40,000喎，即係話嗰陣時唔止40,000啦。 係咯。 咁你直接话阿你嗰个小鱼毛啦，即系余君伟系咪？ 系余君伟 接手做最拳，咁你个大 project 就系 做龙虎门 啊？咁系边期开始啊？ 有冇人四大家族？我记得最清楚噶呢、這个 四大家族 吓，毋庸置疑噶 呢个一点 咪听住？系咪即系冇林五大世家啊？ 吓四大世家啦吓， 四大世家 嗰阵时嗰、那个咩？几条大铁链掹咗个大石喺中间嘅嗰度，我搞出嚟噶吓，我 即系神山比武啦， 神山比武 系啦。 咁嗰时我接手咧，咁一个问题嘅，即系话喂万有你抌低咗最权，你点搞咧？ 系 咁话咁多个主笔，佢都想继续搞呢本书嘅，咁我话选唔好啲鬼灵精怪都 OK 嘅，咁但系黄生对佢完全冇信心嘅， 觉 得佢你细路仔咁样。 佢知啊，我都知佢 知个阶段啦吓。 佢都低低地噶嘛， 低低地咁嘅人系，咁佢又问咗你，唔该你睇住佢，同佢改埋稿咁样出噶。嗰条桥系啊，万有你岌头咧先至得嘅咁讲吓。 你转俾佢系咪应该系日低月后嘅后期啊？ 日低月后我嘅， 日低月后你过咗你好似 耐噶啦， 已经系咩教啦，即系。 唔記得 佢甩某啲咩白教嗰啲咁嘅嘢， 佢白教一定有。但系咧，我想問咧，咁到嗰個時候咧，咁其實龍虎門啦，去到邊一個位令到你最難忘咧？ 最難忘啊！死黃小龍咯嚇， 死黃小龍，你死嘅。 因為傳説中話係你要整死佢嘅喎， 係我要整死佢嘅嚇。 咁但係 其實好多人反對㗎， 但係使唔使問嘅其實？ 梗係要問啦，因為呢三王嘅角色係黃生㗎嘛，自己。咁我話要整死佢啫，要梗係要佢岌唔岌頭㗎。係咁、一齊開會咧，即係相都入埋，專欄都有埋㗎啦。 係 我冇講大話㗎。 咁即係佢真係開會問佢，喂使唔使佢死㗎嘛？ 佢話得，死得。咁即係佢問我，喂咁你死咗，你點搞咧？咁我一定要講埋嗰條橋俾佢聽㗎嘛。係咁你黃小龍死咗，咁咪跟住邪神死㗎咯。跟住後邊咧我就通天教啦。 哦， 即係我有信心，我已經話咗俾佢聽通天教，因為之前已經服咗通天教。在羅薩教嗰個故事尾聲嗰度嘅啦，已經 有白骨成長出嚟啊嘛，有呢個有， 所以服曬噶啦，陳浩雲走佬去泰國啊，呢條我已經心中有數噶啦， 條狼係有嘅， 砌定曬啦。咁大佬你 死咗我呢個羅石教，你話通天教啫，有你話有信心啫，得唔得？唔得我冧噶啦嘛！ 我好想問呢個問題就係話咧，當你有呢個概念，阿黃生亦都 pass 啦 ，pass 咯， 真係死啦！佢有冇個回響就話俾你知？喂，聲書喎、啊，好勁喎！ 但應該 因為做都係呢個嗰陣時應該係好， 唔係你自己都會緊張嘅其實。 我冇緊張喎，真係。 唔係，因為羅剎教，因為 死 我都唔知燒腦噶嘛。 嚇、啊，你嗰時唔知㗎？ 梗係唔知啦。 唔知㗎？ 佢點會話俾我？ 即係喺龍虎門嘅世界咧，其實羅剎教嗰 part 係好重要。 係 我哋75期睇到而家， 我從來都唔覺得龍虎門嘅故事係點樣重要啊！喺我個角度，因為第一，我完全唔知燒腦嘅、哦，星星跌跌，我點知邊啲受邊啲唔受嘅啫？ 即係話咧，如果黃生咧冇乜點。叫你入去開會咧，受啦， 係啦， 即係 OK。 咁一捉你入去，喂，還有睇緊啲喎，就跌啦。 自動波嘅從來都好少話，還有你點點點，冇啊，佢唔理咁滯㗎啦已經。因為咁，所以我就知道個銷路一定係冇問題嘅。 嗰陣時亦都搞緊上市， 係啦， 應該搞緊上市。 因為佢要上市，佢根本就冇可能做咁多嘢㗎嘛，嚇咁先至牛佬嘅神掌啦。 係啊， 我又就龍虎門啦，阿、余君偉就 最強啦， 諗起後期啊。如果是踢走了就好像 榮啊不 是榮榮仔 廖福成廖福成廖福成 那階段我不知道真是廖 福成你不知道 了、啊、但是呢直至呢最人人津津樂道就 是你出了一個老一個出了一個天堂無 那老祖宗的 idea 呢是不是真的如坊間的傳說呢 怎樣的坊間傳說 小劍仙嘛 不是有呢個概念先咁、啊、你唔能夠將你一出嚟嗰陣時你冇可能代入小劍仙嘅你肯定係點解會點解阿萬爺會諗咗呢個咁嘅角色出嚟係真嘅 因為我好記得就係個老嘢走出嚟光秃秃嘅話上天100歲生日禮物陳浩雲嘛 陳浩雲嘛 係啦跟住就話我就係天下無敵喂 end 咗係咁㗎啦全身有啲蜈蚣啊毒蛇喺度咬住一個新當衫嘅 我为住做围菌嘅， 嗰度冇咬到，我唔记得咗呢个画面。 喺度噶嘛？ 创作老祖宗呢个人呢 据闻系你哋喺某次烧烤嗰阵时谂到噶。 石澳 BBQ 喺度烧紧嘢嘅时候，突然之间 烧鸡嘢嗰只。 当时唔系我烧嘅，咁我戆居居坐喺度谂嘢嘅啫吓。 所以你负责谂嘢嘅啫。 我完全 有人烧埋俾你食嘅， 即系左边就鸡嘢，右边 咧我都唔记得啦，真系我甚至食过乜，即系话。我呢個人當時咧， 好投入 工作投入，連去玩咧， 都帶埋佢嘅， 一定有女啦個環境，我都唔會理佢哋，我就腦海邊諗點樣做呢本書個故事應該點樣發展。咁、我望見，我最記得石澳嗰個 BBQ 嗰個 位置 檔口嗰度咧，有支鐵柱就撐，可能撐嗰啲簾篷、帳篷嗰啲乜嘢。 係係， 我係捉住嗰條鐵柱，係咁揈自己一路揈一路諗啊！真係咁樣諗，係嗰階段，我記得佢條鐵柱嘅真係嚇。 喺度揈嗰條柱。 咁我諗呢個鐵呢、這個老祖宗呢個人係點樣點樣同小劍仙點樣溝？ 即係其實嗰陣時你有咁嘅概念，但係未諗到佢嗰、那個。整個人的行為 不是你的基礎概念其實都是想著是小劍仙的 是那個龍虎門砰一聲這樣出的人他就是呢當年的小劍仙 老 之後老了不知道為什麼來到現代 那證明你在最權的時候你對小劍仙這個角色是非常之喜愛的 是啊我喜愛奸角 合理的因為呢 1900年 即係清朝 年嘛， 慈禧太后個年代尾咧，小劍仙喺嗰個年代係差唔多 嘅，係啊， 有機會真係生存緊。 因為我時諗嘅，我要講服我自己合唔合理啊？我成日都問合唔合理啊？清末嘅時候 合理嘅喎，原來100歲都有人。 咁我咪計一計條數，咦？佢到100歲到，咁我咪寫老祖宗100歲到咯，啱啊，冇問題喎、啊，咁然之後點解佢仲咁強功力咧？嚇，咁佢喺呢個現世嚟做乜鬼咧？咁我要諗一大嚿 嘢。理由。 放落去咁然之後跟住個故事點樣走呢 係 點、樣引起嗰個恩仇？佢喺呢個龍虎門嗰度做個乜嘢角色呢 係 呢、本書嗰度， 咁係咪即係我可以用一個肯定啲嘅問題再問多你一次？小劍仙係咪等於老祖宗呢 絕對等於，因為我開始嗰個概念， 即係老祖宗姓練㗎啦。 係嚇，佢叫 身份證號碼幾多號 ？OK， 練斌啊嘛， 成一個禮拜㗎啦嘛，練斌秋啊。 我想問咧嗱。呢個我幾有興趣想知嘅就係咧，你會覺得係張萬友成就咗龍虎門咧，定係龍虎門成就咗張萬友咧？ 一件事都分前後期噶嘛，嚇、即係你搞革命都係噶，咁革命初期、革命中期、後期，咁你早期梗係小流民啦，冇辦法。 都係黃生噶啦， 嚇、唔關我事噶嘛，唔係我起噶嘛，呢嚿嘢。 起都有幫助嘅，後期嘅龍 咁我 小流民係已經發覺，因為咧我哋係好明顯咧見到個製作啊。 我記得呢由石鐵呢入咗去我個賭場，跟住跌咗啲咁嘅煙霧彈落嚟之後呢，下一期嗰啲景呢嘩靚咁多㗎喂。 真係靚好多。 係啊， 幾多人唔知啊。 之前係我個唔知邊個做㗎嘛，阿志王定係邊個㗎嘛。 係志王叫做。 係咪 你記得好清楚。 咁高手㗎你。 我記得有咁嘅人係幫阿黃生嘅。 千祈唔好同你借錢先得。 跟住呢第二期嘩咁撚靚嗰啲景。 我都唔知道突然間佢全部掟曬俾我做啊，唔係啊，呢啲唔係我做㗎喎。咁總之要做啦。即係咁樣接手咋嘛，志王佢都唔係動喺度㗎嘛，佢係只不過落筆嚟交稿咋嘛，黃生可能將啲稿俾咗佢，咁佢屋企做或者邊度我唔知啊，總之返嚟呢就有啲景啦，仲係好簡單咋嘛。 係呀係呀，嗰時因為阿志王嗰啲透視感係完全唔及你嗰皮㗎，冇 㗎， 好平面嘢㗎嘛。 咁我就要跟到好足嘅，因為我套基礎理念話俾我知你唔可以亂嚟㗎嘛，而之前嗰啲真係亂嚟，咁我咪將佢大刀闊斧改咯。 咁但係呢嚟到呢度啦，我想問呢，除咗呢幾本重頭嘅漫畫，阿茅哥你都有好多唔同嘅漫畫，譬如極度惡拳啦、戰馬等等啦。咁喺呢個問題裡面呢，你人生最大嘅轉捩點你覺得自己喺邊度呢？ 轉捩點係和狼入獄嗰個階段囉。 1991年。 佢因為嗰單官司呢牽涉到我嘅，完全係。 吓 係啊。 Really? 係啊。報紙有 寫過咩？ 寫住不過係某 圖色啊，因為圖色 啊，佢因為佢都唔知啊，當時啲法庭記者點樣攞啲料啊，點樣寫法我都唔知道。但係呢件事係牽涉到我嘅啊，和狼坐監咧，可以話都因為我同我嘅關係而坐監。 唔係話， 當然唔係我出事啦，係佢嘅問題啦。 係 啊，佢借我啲隻手去攞公司啲錢啊嘛。 哦， 大佬，當時我話喂黃生唔得㗎，咁樣死得㗎喎。佢話梗係話唔怕啦，佢話得咪得囉。 我明白， 即係我其實好抗拒呢件事嘅，當時係我講咗話唔想做呢件事，佢係都要做，咁有辦法啫。 咁亦都係真係可能，即係學你話齋，即係喺呢個時段佢發生事，而影響到成個，我覺得係影響埋成個畫壇嘅 扭轉， 影響成個畫壇嘅， 因為佢係爭啲錢去周轉啊嘛。咁只能夠我係可以一下子喺公司攞咁多錢，因為我個位置佢認為可以，佢批准佢自己批㗎嘛，咁所以佢坐監咪因為咁㗎嘛，咁簡單嘅一件事。 咁喺你嘅寫作生涯上面呢，你覺得最重要嘅一個作品係乜嘢？ 龍風門。 我諗 呢個你嘢， 我諗係 我肯定啲啦， 因為呢個故事呢我真係熟得好緊要，同埋創作咗好多人物喺度出現， 絕對係啦， 同埋將我嗰、那個創作嗰個變化一級一級咁樣由 升華 升華上去。之前根本老實講寫嘢都係蒙查查照寫照寫咋嘛，咁寫龍虎門啦，最近其實都係一個 鍛鍊期啦， 鍛鍊期啦， 鍛鍊期 乜鬼都寫個題材古靈精怪嘅最權，但龍虎門你唔得啦， 你限制於係喺現代咁樣嘅， 現代所以好難寫嘅，即係你變咗嗰個飯博個位咧，你唔能夠 太過。我覺得你係一個咧要過到自己先嘅人嚟嘅， 所以咪要用腦用得好緊要咯，真係。所以喺海灘 BBQ 我都諗埋條橋點樣， 係咁吉個女度攞油啊！燒未啊？諗下先呢個老祖宗啊，咁吉。 但係喺呢個98年咧，我知道你喺報紙啊，即係埋有個你有個交通意外啦。咁嗰段時間影響咗你幾耐咧？ 影響咗都幾耐下嘅。條腰好痛啦，真係嗰陣時係撞裂咗嗰啲脊椎應該係移咗位應該係咁痛到真係好緊要。咁但係呢當時個階段就係仍然要做天子傳奇四仲係俾黃羅搞到我呢亂七八糟，因為原來佢有個計劃就諗住幾時停咗呢本書，停曬全公司嘅書，出佢一本書。咁呢一時話俾我聽十期後就完啦，一期呢話一時話六期，一時話十二期，唔知佢想點喎，真係。咁我咪更加難去應付佢。 呢樣我可以認同阿萬有萬有哥嘅，就係話呢，因為我哋以前做完龍虎門啊，我哋都係咁嘅，四期再四期嘅。你係唔知阿黃生幾時啊？我終於了卷歸還嗰只。 大佬啊，你講清楚，咁我有個預算。 有預算啊嘛。 冇預算啊，亂。即係真係亂七八糟， 最後咪就搞到你亂曬大龍啦，陣腳大亂啦。 咁又好彩喎我。 係。 咁當時呢，玉皇朝嗰個制度呢， 係。 就會報個銷路俾個主筆㗎喎。 嗰陣時已經有呢啲。 有。 終於知道數學喎原來。 咁我就知道我本書有跌到啦， 係 一路到最尾啊，就冚期天子四冇乜點跌 嘅 喎， 冇點跌嘅， 跌一千，嗯、我最記得一千，咁其他嗰啲書咧，哇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嘅， 係 好大鑊，全公司最高銷量咧就係天子四， 哦。 我咁都要接本書，我唔係啊，個係啊，要接本你有乜辦法啫？ 你講應該係咪天子三啊？ 三零四啊，三係 sorry 係三，天子四就係、是李世民係、所以根本係無厘頭，即係喺我個角度睇，喂大佬你講聲點解要接呢本書，同埋諗住之後點，乜差都唔知喎、大佬。 咁但係因為個傷患啊，咁你都乘機就隱退咗啦，係咪啊？ 唔係乘機隱退啊，而我好努力，好啦，完咗本書咁即係點啫？唔知 ，unknown。 好啦，原來話俾我收到黃生嘅信息就係話，佢寫天子搞本天子四咯、哦， 係 啊，佢嗰本神兵傳奇咧就會出，跟住又天子四又出咁、樣，即係重新佢個名下啲書繼續出版啦。咁天子四咩咧？唔知。咁咧就當時啊，抗志德咧就叫做監製、所謂監製。 你成日都要強調咧，所謂監製呢四個字。 所謂監製啊，嚇佢既不監亦不製。 係啊，係監你製啊。 唉，咁咧，嗰個傷患咧，其實咧對你的影響，我因為我知道你真係休息咗好耐喎，係工作上因為要休息咧，定係真係個傷患令到你休息咧？ 被逼休息啫嘛， 被逼休息， 即係其實你 俾人炒魷咁滯咯，報紙都有賣啦，路炒槍萬有喎。 係啊，咁係。 OK， 咁咧，但系咧，直至几时开始你先至有第二啲漫画或者自立门？因为我知道你自己搞咗公司去搞好多， 焗住搞嘅啫吓吓，应该半年后到啦，差唔多。 然后 咁嗰个经历又点咧？一离开咗大公司啦，咁你出去闯荡江湖啦， 第二次噶啦，已经系 绝对系第二次噶，可以做证。 但系阿黑鬼应该都帮佢手噶嘛？ 我冇第二次，我冇份，冇份，第二次冇份。第二次是萬友是都因為他承住了在皇朝那個即是都叫做做了一段時間亦都可以鞏固一些的人手啊各樣東西呢他其實出來我記得你應該出來的時候應該個前景是很樂觀下的。 你們以為樂觀其實我就真的叫做很滴汗的。 很滴汗的。 因為你找不到助理那班助理呢就同初頭就說不制。咁我好囉你唔制搵第二批咁嗰陣時佢又話制喎咁我好啊咁就係、是做緊天子三嗰班嘅咁以為 OK 啦點不知奶大鑊根本佢就屁下咁樣唔願意同你做啊根本原來諗住借我位跳槽嘅咋嘛 咁漫畫呢其實由嗰個年代到而家呢個年代啦，都翻咗成十年啦， 十年到 係啦。最近我聽見阿麻友哥，你應該係搞緊一啲漫畫刁民。 係， 其實漫畫刁民又係咩嚟呢？ 漫畫刁好簡單啫嘛，即係利用我哋漫畫呢個專長同埋社會嗰個觸覺，咁啊畫啲嘢出嚟，咁啊四個字嘅啫。 阿飲阿食， 唔係俾你仔就當唔記得咗添。 我拉佢出打，拉佢出打。 我通常喺呢個位 置，因為咧好多坊間嘅人都會講一個漫畫刁民係一個組合嚟嘅 啊， 因為除咗漫友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人嘅。其實個理念係咩咧？ 理念係用漫畫去話俾市民知令到佢哋都去諗一諗，究竟依家我哋身處喺呢個香港見到嘅嘢，會對你有啲乜嘢嘅影響啊？ 我諗到2013年版《臭香港》。 你做監製？ 唔係，我嘅意思即係話，當其時嘅臭香港咧，亦都打住一個咩諷刺時弊啊，或者係一啲踢爆嗰啲叫做。 未必唔得嘅， 永遠都得㗎。你根本得個諷刺時弊，就算係歡樂今宵啊，都係咁。 係咯，多嘴街嗰啲全部都。 阿丁終於出聲啦！ 阿丁啊， 阿丁會叫刁民嘅咧，其實。 喺度諗嘅啫，呢個刁民唔係我作出嚟㗎，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叫刁民啊。 係 係。因為我埋佢嘅時候都已經係叫做我哋一集名。 嗯， 度咗出嚟啦，咁投票决定边个名咁样。 咁你系咪创会嘅？系咪你创会啊？ 唔系我创啊，应该系专子创嘅。 哦， Dillman 是不是英文名Dillman 不是以前有小浪文现在有小Dillman 、哎、又给你吃到了真 但其实现在去到现在都知道即刚才都听马友哥讲的就是某程度上即社会很多很多问题希望你从一个漫画上去带出来啦但是、有什么不同的转变呢即你想带这些信息出来的时候 四个字啫，记住啦，系发人心省。 嗯， 吓、啊，你漫画系做一个咁嘅作用嘅啫。 系， 吓、啊，你只能够系咁嘅作用嘅啫、啊。令到你哋大家市民，你谂一谂，机甲卡完之后，你留翻少少嘅 思想空间。 你谂一谂，究竟呢个漫画后边嘅含义系乜嘢咧？对你嘅影响系乜嘢咧？ 嗯， 系咁、啊、简单嘅啫嘛，唔系好大件事嘅啫。 嗯，有少少属于系咪属于嗰啲叫做时事漫画啦，系嘛？ 时事 漫画， 因为我唔系。创本身是不是创作、政治漫画的人来的嘛、啊、我只是掹三尾的嘛、 嗯、不要这么说、嗯、 但是呢这样、整件事呢漫画天文这个 会 或者这个概念呢有没有持续的活动你们会不断去参加或者不断去支持的 有完了即是8月8号就搞个作品展览就是中环的 Pop Art 哦、 啊、那个位置很简单的大馆中环大馆人都知啦，后边域多利亚监狱， 域 多利亚监狱嗰条街骨头街仔咧，就有间咁嘅画廊，就喺嗰度做个、 展览 ，然之后就喺上海街活化厅又做一个展览， 哦， 咁希望能够召集多啲有咁嘅理念嘅人。去画呢啲漫画咯， 咁、啊、我哋得闲。 其实我有画噶， 你又有咩？ 我喺 Low Show 画过， 边个人都受欢迎噶，咁、我。有幸啦，咁俾佢哋踢，我要畫呢張咁嘅號召各路英雄嘅宣傳單張啦嚇，咁、希望多啲人去加入做呢個漫畫刁民嘅一份子咯嚇。咁、基本上 好嘅， 即係嗰個委員咧係十松啲人啦嚇、主要係咁。 都啱嘅，因為我其實我都覺得而家係喺呢個政治環境或者呢、這個而家呢個香港咧係都幾多怨氣啊，即係好多施政不當啊，或者好多即係睇唔過眼嘅嘢啦。 太多了 太多 了不是最近都成日都见到埋我哥的 Facebook 啊等等呢发声啊都露面啊等等支持啦、啊。好来到呢度啦我想问一个最后的问题啦。因为今日真係时间滚滚咁呢真係唔觉得时间去得唔 虽然出面落緊雨但我都觉得係时间緊。 最后一个问题就问呢我多数都会问嘅有冇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对埋我哥你影响好深嘅。有其经理佢对我影响好深令我学识咗点样俾人从后面插一刀。 OK， 插得好硬嗰只， 啊，即系你而家识点样去插一刀嚟噶？ 唔系，希望防到俾人插一刀咯。 OK， 呢、okay, 句好，呢句好。 OK，OK、okay, okay. 嗯。咁今日多谢好只，多谢阿麻友哥过嚟，俾我哋嘅访问，小刁民， 唔该晒阿麻友， 拜拜。